在你身上已几万年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。我是一滴远方独行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已几万年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。在我被追赶以前， 落在你脸庞，送你红色深情的眼眶，离别时的吻，你有太多感伤。我闻到爱失去了方向，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，没有了选择，你让我流浪，流浪夜空，流浪使我不再寂寞。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已几万年，让我温暖你的脸。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已几万年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，不要再和他见面。 孤星泪来自于刘德华的演唱。提起刘德华童年时候的愿望，还真是与众不同。他上小学之后不久，有一次他的爸爸问他，华仔你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呀？刘德华不假思索脱口而出，他说我长大了要当一个牧羊人。爸爸愣了一下，问他为什么，他说自己喜欢蓝天白云，还有那一望无际的草原，一个人赶着一群白色的羊走在茫茫的草原上，多么的惬意，多么美好的事情啊。虽然现在的刘德华当然不可能是一位牧羊人啊，但是一样深爱着蓝天白云，每年他都会拿出一段时间来给自己放放假，享受一下大自然的乐趣。接下来呢，再来听一首他演唱的歌曲吧，歌名也很简单，叫做笨小孩。 哦，宁静的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，出生在60年代，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，努力在70年代发现啊，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，花自然会开。转眼间那么快，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，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，经过了90年代，哎，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，没有钱在那口袋，哎呀，望着胸口拍一拍呀，勇敢站起来，不用心情太坏。哎呀，向着天空拜一拜呀，别想不开，老天自有安排。